神。 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乱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一零七三，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一零七三，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在我们的朋友圈里有各行各业的旅行达人，虽然他们身份都是旅行达人，但他们专注的点不一样哈，我们叫做 focus 不一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浓眉大眼漂亮的颜值担当， 是的， 是不是？ 而且非常的温婉、 啊、 大方， 对，狂野兽咱们也见不着，是不是？我们要 下次 穿 豹纹， 对对对。我们今天见到的是我们的姜炳仁，欢迎。 好，主持人好，小伙伴们大家好。 姜炳仁呢，他自己有一个身份、就是咖啡师来着，对吧？ 哦，对对对，我们叫 barista， 是手冲咖啡师。 哇，道道，你也爱喝咖啡？ 对， 手冲咖啡师，你大概了解这个行业吗？ 我其实还真的不了解，我虽然说喜欢喝咖啡， 你速溶圈比较熟、啊。 对对对，速溶圈比较熟，连各大品牌我都了解。 哎、今天我们要带着咖啡这样一个关键词去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度，感受那的咖啡文化，对不对？ 对，其实这个国家，我还真的第一时间没有想到它跟咖啡联系在一起。 是不是？ 嗯， 说到日本呢，很多朋友说呢，出境的时候呢，前三强一直是排名前三列的。 对，没有掉过前三甲。 是的，因为它太多好的可以去表达。 嗯， 今天我们以咖啡为主线，首先问问我们第一个关于咖啡的问题。姜炳仁来到我们节目了哈， 你问， 我问哈， 你问， 那我就敞开心扉了哈。 好好好，你说。 那我盘着腿问啊。 行，你随意，你随意。嗯， 说咖啡的好喝不好喝，跟它咖啡豆的产地和咖啡那个咖啡因里本身那个浓度是有关系的吗？ 其实是这样的，咖啡好不好喝，它和各个方面都有关系。从咖啡豆的种植，然后到它的处理方式，然后呢，到比如说咖啡豆晾晒好了、烘焙好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如何去研磨它，如何去冲水温、水粉比，然后全部都有关系。就最后呈现在你桌面上，那个精品咖啡的话是要达到很多层的标准的。对，所以说其实咖啡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啊，把它磨完了，然后我们一冲，然后就可以了。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科学的东西， 工序。 是的，是的， 一道一道的。 对 对对。 到时候你别喝速溶了 啊！不喝速溶了，我得问一下，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因为不是有好多种咖啡嘛，比如说摩卡呀，或者说这个黑咖呀，他们这个如何来界定？是从咖啡豆本身就不一样，还是说只是加工处理的方式不一样？ 浓度不一样？ 其实是这样。每一家咖啡厅呢，它都会有自己的特色。然后像刚才我们讲到，比如说摩卡，或者是卡布奇诺啊，或者是拉铁呀，这都是属于奶咖，属于意式浓缩。 缩啊、它的基底的话都是意式浓缩、那意式浓缩的话跟我们的手冲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哦、 对，然后其实我们的手 两个不明 两个不明、 哎，对，就是机器啊包括各种用具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像手冲呢我们主要鉴定的是这个豆子的品质、然后包括呢就是尤其是它的烘焙度、然后比如说它的处理方式也很重要，比如说它是日晒处理法呀还是水洗处理法呀、然后到、到我们面前它烘焙曲线是什么样子的呀，它的烘焙度是重啊还是轻啊， 好有讲究、 对对对，然后最后呢到我们到了我们手里呢我们可能会用一样比如说像、92度的水温、然后呢可能会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比如说它的下壶或者是说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微型壶都是不一样的、它的那个曲线波纹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包括你的水速你去冲泡咖啡的那个水流的速度全部都是不一样的，那你冲出来比如说咖啡师今天心情的好坏、也会影响到这一杯手冲咖啡的好坏、 我的天哪好细致 对 所以说那个一杯咖啡的价值是它有它不同的这个体会在里边、 是的是的， 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 苏荣你勾勒你勾勒你勾勒你勾勒你勾勒 我勾勒一下 勾勒一下， 就是经常我们会在电影里面或者说纪录片里面看到一个场景、是一个特别挺拔笔直、帅气的男咖啡师然后在那儿非常优雅并且从容的冲着一杯手冲咖啡 是 这样的画面我觉得简直是一种享受， 是的， 这一杯咖啡得36吧 冰冰啊 好的呀， 而且这样的场景在日本真的是比比皆是、 对我想的就是在日本，然后咖啡厅后面全是台地熊， 对，说到日本了今天要不放过姜饼人、 对对对， 一是他是咖啡师的身份， 是的， 而且去了日本很多非常棒的咖啡的体验点， 对，我们得让饼饼好好跟我们分享 是吧、这趟包括几个城市在日本这个国家大概、 主要是东京，因为毕竟那些特别好的品牌呀、都是在东京、然后呢后来还去了青井泽，然后因为青井泽呢它是日本非常著名的一个咖啡烘焙商以及咖啡店的一个大本营、是丸山咖啡、就是在咖啡圈的小伙伴都知道丸山那基本上就是神级的 丸山、 真的吗丸山咖啡 对、而且它真的好喝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喝、就像我们在日本喝了怎么也要有20几家咖啡厅了吧、对，然后但是我们自己就是这些因为我们这次去的人都是那种比较专业的咖啡师 是的、 然后包括有一些像咖啡大赛的评委啊、然后包括拥有很多咖啡连锁店的这样的一些创始人之类的、然后大家一起去做杯测一起去做品鉴，然后大家觉得丸山的咖啡都是最好喝的， 你看、这 丸山完胜了， 不单单是品鉴了不同风格的咖啡以及它深厚的咖啡友谊， 对 呀、 还有你的店盘吗 档口是要注重内心戏很难演，但是面对一杯非常有级别有味道的咖啡的时候人的心情是非常好的、 是的 东京啊青井泽慢慢来说哈， 对， 东京大家都去过哈，一般去过日本都去过东京、 肯定首当其冲就是第一站嘛， 对啊，东京又现代又漂亮 又 方便又繁华、在东京这个应该叫做城市的街区当中， 对， 坐落着什么样的一些咖啡的馆子和品牌店， 这些都在哪儿呢， 讲一讲嘛啊、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喝咖啡还是要看大家个人的喜好因为有的人他喜欢喝奶咖、然后有的人呢他可能就是喜欢像我们这种手冲的咖啡， 是纯黑咖啡是吧、 纯 咖啡、 纯咖啡， 哎呦你厉害，你们会不会就因为睡不着觉喝这个东西， 真的不会， 连伴侣都没有吗 没有 没有，我的天哪， 我这个姜饼你好，我是这个节目组的这个行李的单元啊 是的是的， 朱驼 啊、你好周 彤，我就是也是与时俱进的一回嘛，那次跟着豆豆和准子去那个星巴克啊cos 他呀这些咖啡感觉感受哈 cos 他嘛哈，就是我这些品牌的咖啡你在日本也会有吗，有连锁也 有 吧， 像 cos 他会比较少，主要是星巴克 真的是把他们的触角蔓延到全球各地， 是的。作为咖啡品鉴师，其实我们的基础的用户像周团也不怎么喝咖啡哈、那比如说真的是你这些星巴克的咖啡的品质咱平心而论你觉得可以接受吗，作为你来说 其实对于我而言的话，我是不太喜欢喝星巴克的。对，但是这并不代表星巴克是不好的。它其实是如果能够把咖啡标准化到那样的一个程度，它把那个饮料做的每一杯饮料的质量都是一样的，你喝起来的口感是没有差别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很厉害哈， 很厉害。对，但是对于像你可能追求不一样的风味，因为毕竟你慢慢喝咖啡喝久了之后，你可能会追求它的调性，然后它不同的，比如说像蓝莓的调性啊，或者是说它柑橘的花，对，就是蓝莓， 对，和威士忌一样了，都快。 是的，它其实咖啡不同的产地，你比如说埃塞俄比亚啊，或者是说肯尼亚呀，它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调性可能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对，所以就是在我们追求调性的时候，肯定就会去找一些比较小众的咖啡厅。 是的， 对， 在东京可以满足江饼人的需要。 对，我觉得这个小众咖啡厅，对，尤其对于女孩子来说，简直就是有着致命。 还有环境呢， 对呀， 还有帅哥， 对，还有调咖啡的那个 咖啡 师， 对，咖啡师，他们一定都留着精致的小胡子， 是吧？ 很多都是，日本 是吧？其实日本男性很， 你看 现在已经很帅了。 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姜饼人来我们节目做了非常棒的笔书哈，对，都写下来的。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排名不分先后这些推荐，对不？应该 是的， 叫做生活方式学家。你看第一名， 哇哦，这是 Monaco Cafe 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会把一种比较有趣的生活方式，然后把生活中的美去分享给大家。 太好了，会生活的人 一定会很漂亮。 对啊， 对， 你知道我就昨天看到那个就是朋友圈有一位朋友，他自己就是自学做菜，做的那个舒芙蕾松饼，还有那个什么芒果糯米饭，包括自己的那个手冲咖啡都特别好，至少看起来还是很好。 会生活，因为花费时间在这上面有学习的动力。 你知道他在哪学的吗？快手。 其实在日本有很多精致的咖啡馆和咖啡文化哈，排名不分先后，不妨说出几个让我们评鉴一番。 好的好的，然后首先呢，其实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它其实并不是说在风味上取胜，但是呢它是现在东京也是全世界最火热的这样的一个品牌，有点像苹果一样，就是 Blue Bottle 蓝瓶子的那一家店。 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北京好像没有 看到。 有吗？ 现在上海已经开了。 上海 对对对，好像应该是上海有开了，而且这家店就是非常火。它是美国然后它的总部应该是在洛杉矶，应该是在洛杉矶或者是旧金山其中一个地方， 挺近的。 对对对，然后呢它是主打的话就是水洗，然后它的豆子呢口味就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平衡，但是风味多么的独特也说不上。但是他们家真的就是设计感太好了， 设计。 比如它在什么地方能体现设计感？ 比如说它的那个所有的咖啡店都是非常简约的，有点像苹果店的那种感觉。 懂了， 你进去的话， 空间感很强。 是的，而且它包括它的 logo 也是，就是一个蓝色的小瓶子。 蓝瓶。 对对，然后你现在就是拿这个商标 logo， 比如说你背个小包，或者拿一个杯子上面有那个 blue bottle 那个标志，那就是非常潮的一件事情了。 真的吗？我的天哪，都已经出周边了。 打开 TV， 赶紧来一家。 我跟你说，这就是什么呢？好的营销。 是的， 他一定花了重金。我跟你说， 是 在这个营销上。 是的。 小蓝瓶，那他喝咖啡是不是也是蓝色的杯子呢？会吗？ 那倒没有， 没有了。 对，但是他做手冲做的也非常不错，而且他的所有的咖啡师真的是颜值非常非常在线， 真的给你现磨是吗？ 是的，对。 面对面吗？ 对，他是所有的那些制作咖啡的所有的全部展示在你的眼前。 哎呦， 对，而且 我觉得咖啡师颜值在线，这就够了。 是 咖啡好不好喝不重要， 他就是几乎就是面对面，然后一个很窄的桌子，然后他是同时架了。 哎呀，你怎么了你？ 你会被过敏吗？ 有控制吧， 你控制点行不行？ 对呀，就是这个味道太新香了。哎呀，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注意，拿一个纸巾啊，放手帕什么的啊。 对，这是你的咖啡还好，这是别人咖啡，这不就废了吗？ 放手帕，打喷嚏，呜呜， 你够吧。 哎，这么漂亮的一家设计感极强的咖啡馆， 对， 在东京哪个地方大概？ 它有好几家店 连锁， 但是我比较推荐的话，就是大家尽量就是稍微远一点，有一个青城白河的 Blue Bottle 店， 青城白河， 哎，对，它会稍微远一点，但是它是工厂店，你可以看到它在那边所有的豆子的烘焙过程。 哇， 对，就是非常非常大。然后虽然那个地方很偏僻，然后去的人呢， 也是非常的多， 老多了。 对， 去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非常多。几乎那个区域、 哎、 所有的人、嗯，你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从 Blue Bottle 出来的。 哦，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朝圣的那种感觉。 是的。 哎呀，我喝到小蓝瓶了。 是， 对对 对，是 的。对，有点像类似于、嗯、那这个时候我就刚好说到，就是这种比较网红的店， 嗯、 还有一家叫百分号。哦，百分号是在上海有开店了。 哦、 百分号， 对对对，百分号。然后那个是它是起源于京都的一家店。 哦。 然后在京都岚山非常。非常漂亮，景色非常漂亮的地方有一家店，然后基本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排队排了2个小时，就在外面排了2个小时，你才进到店里面。 真的是红了、 啊，哦，非常 红，这也太红了吧！ 对对对，然后 他开了很多家分店吗？ 很多家分店， 那怎么还这么多人呢？ 嗯， 开的不够呗。 哦，对他那个，其实我觉得他们家奶咖做的还不错。 哦，奶咖， 奶咖 我比较喜欢奶咖， 对对对， 我接受不了那么特别纯正的那种味道， 对对 对 对，我也是， 对吧？因为加 一 点点调和的味道，就像喝威士忌，有的喝单一麦芽，有的喝混合威士忌， 对对， 这感觉不太一样。 是， 而且很多人对咖啡，就是他，比如说我对咖啡就比较的敏感， 嗯， 比如说我过了12点中午再喝咖啡，很有可能晚上会因为这杯咖啡的摄入，导致我晚上睡得很晚。 对对对，是 这 样。但这个时候就是要多喝一些水， 嗯， 喝水的话会加速你的那个，哎，你的代谢，它会把咖啡因迅速代谢出去。 哦、 但是其实说实在的，那个也是一种心理暗示。 心理暗示。 对，其实真正那个咖啡因对你的影响，可能也就是2到3个小时是最多了。 哦、 它3个小时就已经完全代谢出去了。 终于明白了这点，心理作祟。 我跟你说，就是心理作祟，嗯、明明就是自己睡不着，还赖咖啡。 对，心情衰弱、嗯、主要是自己。 对，但是其实奶咖就是意式浓缩、 嗯， 它的咖啡因含量确实会比。手冲咖啡要少， 要淡嘛、 嗯？ 对， 因为其实啊，那个意式浓缩也很浓、 哦， 它只是在你加了一些牛奶，然后加了一些水，可能进行一些稀释，但是它也非常浓、 嗯， 但它仅仅只是口感比较浓，因为它是高温高压，速度非常快的萃取、 哦， 所以说它那个咖啡因没有充分的水解到你的饮品里面， 嗯、 但反而是手冲、 哦， 哎，你一直就是不断的去冲泡它，它反而是水解的比较多、 哦， 所以手冲的话，它的咖啡因确实含量会高一些。 哎，如果我没有记错，嗯、刚刚江饼人说了两家咖啡馆，是不是两家店是吧？ 对啊、对。两家都是 Blue Bottle 的一个是 Blue Bottle， 另外一家是百分号。 百分号、嗯， 对对对，都是 这两家。比如说、嗯、一杯咖啡，我们拿到手的价格，嗯、哪个更亲切一点？ 都不太亲切， 都不亲切， 不太亲切， 不太亲切到什么程度？ 某星巴克比起来， 对 呀、 啊，怎么样？ 其实是差不多的 哦， 对对， 30-40块人民币一杯， 30-40，哎，对，差不多。 哦， 我记得当时应该百分号的话是590日元左右， 哦， 差不多， 对，差不多 30多， 对对对，差不多， 是的，是的， 嗯， 反正这个价格都是类似啊，没有高到天际那没有， 对对对，那倒没有，对，其实日本的咖啡的价格还算是比较亲民一些， 是的，其实日本咖啡文化就好多人。去日本因为可玩的太多了嘛，很少有人关注到咖啡这个层面、 哎、 是的、 哎、 是的是的， 会看到比如说在日本比如东京啊你好、 嗯、 京都也好刚刚说的那些几个城市哈、 嗯、 咖啡文化青年人是比较多一点还是中年人比较多一点？ 哇，日本人全民皆爱咖啡， 还有、哎、 真的吗、 哦、真的是这样， 真这么喜欢 他们， 我以为他们会很喜欢茶。 其实说实在的、 嗯、 发自内心的讲、嗯、我觉得日本的茶的话和中国的茶没有办法比。 哦、咖啡是可以 的，差 的 很多、 嗯、 对，就那哎，即使这次我们还专程去了宇治、 嗯， 专门去哎去了那些特别有名的那些抹茶店啊之类的。 嗯、 但是你去品鉴，你会发现抹茶其实它真的级别和我们的普洱啊，跟我们的一些非常好的那些茶呀之类的啊、差距还是会很大的。 周彤，你怎么了？哎呀，网友有敢问一题， 你问， 这是开发了我的第二次生命、 嗯、 啊，生命不是生命啊、 嗯， 我就想问，你刚才说咖啡师的这个颜值， 嗯， 咖啡豆的产区， 嗯， 这个制作咖啡的这个方式， 嗯、 都影响一杯咖啡的质量和品质哈、 啊。是啊， 还想问一下，就这一天24个小时喝咖啡，有的人晚上也还喝咖啡呢、 嗯， 有的人清晨一杯咖啡， 嗯， 那到底每天哪个时候喝咖啡是最佳饮用时间段？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因人而异， 哦，也是因人而异了。 对对， 哦、了解了。 我是更偏爱早晨， 嗯， 而且这个跟基因是相关的。 哦，是吗？ 是的，是的，因为有的人他基因决定他对咖啡因是非常敏感的。 哦， 有的人比如说像我是咖啡因极度， 跟喝水似的， 极度不敏感的人，就是哪怕我喝了一天，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杯子， 从来没有经历过， 喝了一天咖啡跟没喝一样， 我就是就很快就睡着了。 哦， 而且我可能会醉，就喝太多了，我可能会醉，然后 醉飞。 哎，就睡着了。 最飞 最咖，我在日本去了多少家咖啡馆？大概有数过吗？ 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那、有没有就是因为刚才咱们说的这两个都是比较大的 网红 ，而且是连锁， 那、 有没有单独的？就是说， 就一家店， 就一家店， 有很多，有很多。其实是这样，比如说当时我们去的一家叫做 Oni Bus， 他们家的话豆子也是比较讲究的，然后也是基本上咖啡爱好者，像咖啡圈的人也基本上去日本也一定会去的一家店。对，然后呢，他们家的那个包装做得非常好看，然后整个就是走设计风的，但是你不要小看它，虽然它一个小小的门脸，但是他们的机器基本上都是30万起的。 就一个咖啡机是吗？ 是的，就在国内很少会，就是即使国内有很多非常好的咖啡店，但是他们所用的那种意式浓缩的机器级别都不是很高。就哪怕比如说我们在日本街头，你就是路过很小很小的一个门脸，就有点像我们的那种奶茶店，就那样的一个小门脸，你看到它的机器依然是30几万的， 真的 非常讲究，非常讲究。 那个差别很大是吗？ 很大，非常大， 30几万你不做， 30几万的对啊，你这个设备还是有挺大区别的。 是的， 因为最近就是北京不是兴起一个叫做瑞幸咖啡嘛， 瑞幸咖啡， 我的天哪！那天我去体验了一下，我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啊。 当说不能说的，自己拿捏啊。 对，我跟你说，他并没有怎么给我钱，所以我不是这个。我想稍稍的吐槽一下， 怎么呢？ 口感我先不说，单凭他的这个点单的方式， 点单方式怎么？ 因为他只在线上下单，我人已经到了咖啡店了，然后呢，也有店员说但是我们这个都需要在线上下单， 就没有人员交流是吗？ 我说呢。除了这个可不可以当面去，他说不可以，你要先下一个 APP 再进行点单，然后他接收到之后再给你去现场制作，这就已经是我觉得是相对 时间会折损一些哈。 对， 在日本有这种就是没有面对面去点的，就是通过手机下载也有吧？ 现在日本是有那种完全机器人制作，就从你下单然后到最后一杯咖啡的呈现全部都是由机器来做的。 你好，哎呀，不好意思， 现在声都没有， 对， 悄无声息的， 下出来了。 其实我们会觉得互联网是挺发达的，但是互联网发达的同时少了一点人情的味道在里面。道道刚才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对啊， 没有 face to face， 没有这种交流。 对， 但是在日本有很俊朗的咖啡师会给你手对手的去传递这个咖啡的时候，那感觉不太一样哈。 你跟他的距离只有30厘米， 哎，多近呢？多近？大概 就 我们的距离有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 但是可能会更可能会更近一点， 对， 因为它是在离你很近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为你冲咖啡，然后因为尤其是像我们可能会更关注， 每个汗毛都看得很清晰哦， 对，然后我们会很关注它的那个手法，然后以及它对于那个水粉比的那个把握，以及它那个冲泡的过程中的那些东西，我们都会很关注的去观察，然后你会发现它。怎么讲呢，我会发现日本的咖啡师他们更专注于他们所做的这件事儿。就他们冲咖啡的时候，即使你在旁边拍照啊， 他也不会有影响， 吃啊，他完全不会看你，然后他会专注在他自己所做的那一杯咖啡里面。 对， 这个还是让人很感动的。 对， 就是那种 匠人哈， 真正的匠人精神。我觉得这个 他们 跟我们 学习这个。 对， 全程真的没有交流吗？有交流吧。 你可以跟他他给你呈现之后，或者是你在点单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是这样，日本点咖啡的话，尤其是手冲咖啡，他一般会问你要 blended 还是要那个 single region， 就是 single region 就是一个单一产区，就有点像比如说只喝肯尼亚，或者是你只喝埃塞俄比亚，喝麾下，类似于这样。对，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 blended 是这个咖啡。尤其是这一个咖啡厅它的代表，因为每一家咖啡厅都会有一个它自己拼配的咖啡豆，然后呢它的拼配比例都是秘方，它的那个味道的话是完全可以展现它的这家咖啡厅的调性的，就哪怕像星巴克它的基础咖啡，比如说我们去比如说点一杯美式啊，点一杯 cappuccino 啊，其实都是咖啡厅它特有的拼配秘方，甚至 Costa 其实基本上每一家都会有， 是的， 对，然后但是一般喝单一产区的人会比较少，因为它的味道可能会偏酸， 对， 很多人他不喜欢那种不酸的味道，对，然后呢像我们的话可能更多的话我们就会选择单一产区，对， 就为了品尝它那个纯粹的味道， 对，尤其是其实这个是可以展现你的这个咖 咖啡厅你的豆子的品质的。 哦， 因为同样的产区，比如说都是来自于肯尼亚，那你对于这一款肯尼亚的它的那种个性的那种展现，你的烘焙度，然后呢包括就是说你的烘焙师对于这个咖啡豆的驾驭能力，其实是通过一杯手冲是可以体现出来的， 展示出来的。 对对对对，但是如果是奶咖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你只会喝到这个哎牛奶它的哎香醇度比较好， 是的， 然后比较滑，你的奶泡打得比较好， 是的， 然后你的手就是你拉花拉得比较好， 嗯， 但这些东西呢可能跟咖啡豆本身的相关性不大， 就是技巧方面的部分， 哎，对对对对， 时间过得很快，在一个人在他爱的领域分享的时候滔滔不绝的感觉，今天姜饼人做的完美的呈现啊， 是的， 是因为他喜欢这个行业，对不对？ 因为热爱嘛， 对对对，所以钟情啊。 嗯， 下半段还有很多，其实我们一些小白的问题也好，还有我们这个姜饼人作为这个下半段一些推荐也好哈。 好， 东京啊，日本还有很多的城市，关于咖啡的文化，如果你想去了解的话，下半段不要走开。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

其实都有， 都有， 对对对对， 跟年龄无关。 但是我觉得吧台可能年轻人会更多一些，因为他毕竟工作量非常大，然后他就比较繁重嘛，所以说可能年轻人会体力会更好一点。 好的，好的， 对对对。 你看，因为有一些，比如说胡子都长白了的啊，这个叔叔或者是那些啊有白头发的阿姨， 那都已经做到总监了。 对，人家就不做咖啡了。 对，他是咖啡指导。 哎，老板，那边报上去了啊， 红豆子， 红豆子 啊，对， 哦， 对对。 等会儿，我再删一下，这一锅还没出来。 是是是，我们继续跟着姜饼人漫步日本哈。 嗯。 还有什么风格的一些方面跟我们解读的？ 其实是这样，日本和中国比较不一样的，他们其实呢是。在二战之后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然后呢他们会很早的时候就开了很多的咖啡店，然后但是当时呢为了满足就是这些人的需求，他可能不仅仅只限于咖啡，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 轻食之类的， 轻食西餐， 说的很对，轻食，对， 然后他们管这样的店呢叫做沏茶店， 沏茶店， 对对对，沏茶店， 沏茶店， 对，口一个契约的那个 沏，对对对， 沏茶店，然后像日本的话好的沏茶店非常多。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是我们在在京都的时候， 京都 对，然后呢去到这家店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这才是百年老店， 对， 并不是你开了一年还有99年那是百年老店 啊，是的，我离百年老店还有九十九年了。 对，但是这家店比较特别的，其实因为日本百年老店太多了，非常多。就我们只是在京都的那个，比如说一条街上随便一走，可能有一家店，然后就是百年老店。对，然后但是这家特别特别的是，它是在山上的一家百年老店。 哇， 你想想，它其实很难找。我们当时爬山就爬了20分钟， 就能有人去吗？ 就是因为这样，还有那么多人去，你就知道这家店的魅力在哪。 20分钟爬山爬上去。 啊， 多喝两杯吧。 嗯， 对，非常棒。但是这家的话，我给大家推荐的不仅仅限于咖啡，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日本的皇家奶茶。 哎呦， 日本的皇家奶茶，它所选用的基本上都是真正的牛奶，然后呢，它的茶也是非常讲究的那种茶，它跟那个我们在国内喝出来的很多 不一样， 不是奶茶粉冲的哟。 是的，不是那种奶精啊兑在一起的味道，是真正的茶和牛奶的那种香气，我非常非常喜欢，尤其是茂安这一家。哦，对，这家店叫做茂安，它是在 京， 对，茂安，它离银阁寺比较近，然后坐巴士的话，其实大家 Google 一下都能查到。然后呢，它只是需要你可能大概爬个20分钟的山上去。然后大家要记得就是提前查好，它有一天是定休的，好像应该是周一，我记得，但是我可能有一点忘了。 反正有一天是休息的。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查好，不然你白去了，爬了20分钟的山上去没有吃到。 关门。 对对对。然后那家店呢，就是山上什么都没有，就只有那一家咖啡店。 好酷啊！ 然后你坐在店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整个下面那个京都的景色的。 我觉得这已经不只是一个咖啡店了， 是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那个咖啡店楼下有很多小的石桌、石凳，然后都是青，全部都爬满了青苔，一看就是很有年代感。 石桌、石凳都爬满青苔啊！ 对，就是很有年代感。 我们坐的 也是 爬满的吗？ 哦， 它展示用的。 不坐，对，我们是坐在那个小楼里面， 了解了解， 那种日式的鼓楼。 哎， 好古色古香， 很漂亮，很漂亮。 只要有青苔的地方，生态环境就很好。 对， 是的。 你想，它在一个森林里面，就很幽静，然后环境又好。来这儿要是品 一 杯咖啡， 这个大概的色调是什么颜色哈？青石板，然后绿色的青苔。 对啊， 它的颜色是平易近人一点，还是跳脱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 古 香， 古香 古 色的，哦，古朴典雅， 对对对，以绿色和灰色为主， 很有意境的一个地方，然后 就很禅意。 是的，然后呢，在那边的话，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餐也非常好吃， 吃的东西， 它是什么呢？ 对对对，它是因为它是按照季节的不同，它都是时令菜， 哎呀，好棒啊！ 对，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凉面，因为其实日本。尤其是京都的素面是很有名的， 是的， 对对对。然后那个素面，味道很清爽，然后会加很多非常好的那种蔬菜，然后它即使只是很清淡的那种，有点接近于食物原本的味道，但是也非常非常的好吃。对， 一碗素面。 对，我那时候就吃一个快餐里面的那种， 就 类似于鸡丝凉面，我一看这什么呀，就是看起来特别不起眼。 你态度还真的是。 对啊，然后我说哎行啊，反正好不容易找到一家， 对 啊。 结果一吃完全不一样， 味道 就是跟它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是的，是的。 嗯， 就这种店的味道应该区别于咖啡店的味道，因为它有很多食材的味道，对吧？ 哦，对，因为它很多东西是、哦、它选择是非常讲究的。 哦，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因为它不是在山上只仅此一家吗？ 哦 嗯、对， 对， 对， 那它怎么把这些食材运上来呢？也是每天会背20分钟，然后上去吗？ 这个就不知道了。 人家有自己的管道了。 对啊，渠道。 拿个菜篮子来，给我拉上来。 对，所以这个也是让人觉得肃然起敬。 对， 就即使是他在那么比较 不是那么方便的一个条件下， 哎、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还尊重食材原本的味道， 而且他非常，他对于食材的要求非常的 讲究，提高是吧？ 嗯，而且就是你包括那个食，就是茄子， 嗯， 然后你知道那个茄子雕花雕成那个样子，你就会觉得、哎、哇，太精致了， 茄子还雕花了， 天 哪，人不杂， 咖啡店吗？ 对，真的， 真的是这样。然后他们家的咖啡，怎么说呢？无功无过，因为毕竟他 用这个词，哎，无功无过， 对，因为其实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可能比较喜欢咖啡的轻度到中度的烘焙，中度对我们来说已经有点重了。 嗯， 然后但是日本人他特别喜欢喝那种炭烧的味道， 啊， 所以他会过，哎，他对他是中重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就 重了。 不太喜欢、 嗯、 对、 嗯、 但是可能对于有一些喜欢喝那种比较苦一点的 就 炭烧味 糊味的是那感觉吗、 哎、对对对、 哦、 喜欢这样的味道的 特流行炭烧味的那些东西、 哎、对对对 对、 嗯、 对日本人很喜欢炭烧味的咖啡、 嗯、 他们喜欢重度烘焙 嗯嗯 对对 对， 对 这样一家非常有风格化的在山、嗯、山上的一家也不算是咖啡店的是综合的小食店啊因为我这么理解啊沏茶店 对对 就大概我们这几个人你看咱们现在录播间有四位朋友 嗯 可以坐在一桌吃吗可以吗 可以啊 是可以的哈， 没问题。 那个大概的那个价格区间是多少？比如吃的不错的一顿的话， 哎呀，其实还挺，一点都不贵， 一点都不贵， 一点都不贵， 啊、那就好了。 当时我们一个套餐差不多是1300日元左右，那就相当于人民币100左右，100多一点 啊，1:10左右嘛，对不对？现、 哦、 在 你想吧， 便宜、 这个。就这个，如果要是去漫咖啡， 嗯， 你点一份松饼和一份他那个。 就挺贵的， 各种茶或者咖啡的话， 是的， 也是差不多这个钱。 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咖啡和轻食这个方面的话， 嗯、 其实在日本的话，价格还真的不是很贵。 是 对 是 对，就不像有一些其他的那种精致一点的料理的话，它可能确实价格 很 高一些， 啊、对对 像烤肉啊之类的话就比较高。 嗯嗯嗯。咖啡有很多的文化、饮食的结构以及个人的情绪哈。 对对。 就是我想问一个，就是跟情感有关的问题哈。就比如你在什么时候去喝这杯咖啡，最最的舒服、舒爽，就是跟心情啊、你的身体啊、节都有关系吗？ 有关系， 有吧， 一定是有关系的。 哦哦哦哦 对，像对于我而言的话，我也是比较，我跟道道一样， 嗯、 我比较喜欢上午喝咖啡， 是吧？我也 是， 是 上午 9点左右、 哦，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整个身体的那个状态就是很 还没有打开呢。 哎，对，就是、 嗯、 可以接受很多新的事物、 哦。 你经过一个晚上的那个修复的话，你第二天你的那个敏感度啊， 嗯、 包括你对于事物的那种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哦、 你在这个时候去品的话，你的那个，尤其是可能你还没有吃那么多食物， 嗯、 然后你的味蕾也会比较。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你去品尝一杯咖啡、 哦、 那个感觉会非常好、 嗯、 而且我非常建议如果是真正的咖啡爱好者的话、 嗯、 如果有条件我们可以取一些山泉水去泡咖啡、 哎、 哇 山 泉 水 啊，对暖暖之前喝过我有一次在、 哦 在云南我们刚好是去到了那个云南的一个佤族村寨、 嗯嗯、 然后那个龙摩爷山上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山泉水的、 哦、 然后当时我就打了两杯然后回去给他们冲咖啡、 嗯、哎呦 哇那个味道 煮热了之后烧开然后再冲 哎是的是的是的92度左右的这样的、 哎、 然后他当时就觉得啊喝到了咖啡一个很极致的状态 哭掉了 太棒了 喝哭了、嗯、 真的而且咖啡一定是那种就是我就发现就即便是速溶他给你调配好的 对 你用什么水冲还是不一样 是吧 真的不一样 刚烧开的水冲出来、 嗯、 稍微慢一点和稍微快一点那个味儿就 不一样，哎呦，真的、啊， 香气完全不同， 是的，是的。 哎呦，生活细节出现了。 对呀、啊，就是每天早上、嗯，因为我都会冲嘛，有时候着急，就哗一下倒出来， 自来水 那个味道就没有。 蒸馏水、嗯、纯净水都不一样哈。 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用矿泉水， 矿泉水， 因为它的内含物质会比较丰富。 哦、 嗯 ，OK OK， 问一个，再一个小白的问题哈、 嗯， 奶咖， 嗯， 加奶吗？ 嗯， 那个牛奶的这个那个级别也很重要哈。 是的， 是吧？ 日本的。奶咖之所以好喝， 就 是因 为牛奶的原因。 日本的牛奶非常好， 啊、 嗯，我很建议大家到日本多喝一点牛奶，尤其是北海道的牛奶。 有北海道的牛奶， 哎呀，因为他那边那个北海道的牧场的那个牛奶真的太好喝了。 纯度很高，而且如果要是你咖啡本身又好又纯的话， 两个极佳的东西冲在一起， 对对对， 是的， 太好了， 伴侣就无敌了，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我们要不是去到那种专门喝手冲咖啡，比如说像蓝山这样的店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点一杯奶咖，然后哎，真的真的好喝， 拿着奶咖溜溜达达， 对， 爽嘛，对吧？ 很爽，而且那个香醇的味道，我特别喜欢喝奶咖，而且这一定是自己手冲的哦， 是是， 拿这种纯牛奶。就是真的在国外喝和在国内喝泡法一样，味道完全不一样。 泡法 是的，是的。 哎，说到就是饮食，当然也需要休息了哈。其实，在姜饼人的住宿的这个感受当中，也有一个给我们推荐的感觉。其实我们也听到过这个词， 对 不对？ 对对。 天天我们那感冒了，喝点速效胶囊吧，对吧？胶囊。 胶囊酒店， 胶囊酒店 就听上去不大的一个地方， 对对 对, 对, 对，其实是这样，日本的胶囊酒店呢非常非常的发达，比如说在东京有一家叫做 Nine Hours 九小时，然后这家店呢很有特色的就是你不论几点钟去 check in， 你 check out 时间一定是早上十点，你一定就不管你第二天是否还要再住，你也要十点钟 check out。就是这样，但是你可以把东西留在你的柜子里面，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所有的你的那个收纳储藏的那个间，你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柜子，然后有钥匙，就是那种一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然后呢你是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个柜子里面，但是你睡觉的地方呢是在另一个房间，对，然后你洗澡的是在另外一个楼层，但它非常的安全，因为男生女生全部都是分开的，对，所以说就包括它是直接在电梯上给你分开的，你没有办法到男生的楼层去，是这样，对，所以 很好， 对，非常舒服，因为对于女孩子来说，可能我们更需要就是说有一点私密性啊， 对 啊，对，怎么样？然后呢，而且他是会给你准备好睡衣，然后大家穿的都一样，真的有点像那个外太空的感觉， 都一样 的 标准， 对 对 对 对对对，然后 太空舱， 对， 一个一个一个， 然后交流，你是因为什么进来这个节目？你是为什么事今天你什么组？ 9527 编号8975过来一下子。哎，很统一整齐， 是的，是的， 对吧？不会在你像我们住酒店，一般就是奇装异服，嘣穿个翠绿出来了，吓一跳。晚上两点多，是不是？ 对对对，而且就是日本的话，那边就是大家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注重别人的那个感受，就是叫做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嘛，这种文化。所以说，他即使是在一个公共的休息空间，然后呢，大家也会声音非常小，他不会打扰你休息。所以说，我觉得在那边的住宿体验的感受都特别好，而且非常的便宜。那个 Nine Hours 才是 多少钱？ 200人民币左右一个晚上。相当便宜。 200人民币 左右。它那个胶囊的空间大概多大？ 对，我就想问， 了解一下， 就一张床吗？ 其实有点像类似于我们在火车上住的那种 软卧， 是软卧的感觉，但是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但是并不会给人任何的压迫感， 是吧？ 对，因为它里面的灯光啊，包括它的那些就是整个天花板的高度是够你坐起来的。然后呢，包括就是它那个长度也是很舒服的，然后它还有一个， 它是1.2米的单人床那种吗？ 应该没有，差不多吧， 差不多， 差不多 宽度， 对对对，然后那个高度啊，它都是经过科学计算的，所以说它不会给你不舒服的感觉。然后同时呢，就是它里面有通风系统然后也有插座啊，你可以就直接充电。 有电视什么的？ 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东西吗？ 那个 Nine Hours 是没有，但是有其他的是有的，比如 我们可以自带进去，对不对？ 不可以 哦，不可以， 因为有的地方它就是睡觉，你只能睡觉。 了解了，功能性非常的专一，对， 明确睡觉进去， 对对对，然后它有那种 common room， 就是公共休息空间，你可以在那边想干嘛就干嘛，对，它有一个公共的很大的一个，而且那个落地窗可以看到整个新宿的那个景色， 哎呀， 哇，这个地方在新宿附近是吗？ 是的， 哇， 所以200块钱在新宿附近啊，天哪， 那是不是得提前订一下？ 真的是太 也不需要， 也不需要， 对，就比如说我可能提前2天就基本上都有位置，因为它特别多，而且床位很多， 对， 因为。毕竟它很节省空间嘛， 对， 对对对。然后京都的那一家叫做千禧，好像是叫千禧， 也是胶囊， 对，也是胶囊。那一家就是更高端啊，然后它的那个床的话是可以遥控的，就是它的那个床是可以，就有点类似于飞机的公务舱。 那样的， 那个更舒服更大一些，然后独立的那个空间更宽，然后非常好，我非常喜欢那一家，而且它有专业的咖啡设备， 你看 哇就可以冲咖啡了。 对对对对， 你看说到日本的住宿，其实在前面有一家那个什么无印良品的那个店 啊，对 对吧， 对对对， 我去看了一下，它那个有书又有吃饭的地方，就是它非常系统化。 哎，它那个就是不住的话也可以去参观是吗？ 可以吃饭啊，就可以参观，也可以看书，它就全是木头的结构的， 是的。 然后我就想，因为前台非常的朴素，根本没有什么价目，但什么都没有。然后给你扫个二维码吧。然后我就看那个房间房型，我也看了一遍。然后一看，你排到十二月份了 啊， 全满，已经到十二月份了。我觉得这个受欢迎程度还是很好的，而且它私密性非常好。 是的，是的，而且它真的就是在日本，我有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尤其是我后来去了青森，就是日本的东北部嘛。然后那边的话，基本上所有的建筑都是实木的， 对， 而且是真正自然天然的 木头。 然后你走在街上，你就可以闻到木头的香气。 香气，对 啊，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木头 的 香气， 就很干净。 到哎，真的是这样， 是吧？ 很原生态， 是的。 他们那个国家对于整个这种自然环境的保护还是非常非常下力气的。 问一个最后的问题啊， 好， 咖啡馆其实有上班和下班的时间， 是的。 上班大概都那个晚上大概几点咖啡馆都关门了？大概 啊，因为日本它其实关门还蛮早的 哦， 它商场的话9点钟就关掉了，所以说其实可能咖啡。店的话差不多6-7点钟7-8点钟 没有深夜咖啡馆吧 好像是 没有啊， 还没有深夜咖啡馆。 对 对, 对， 因为日本人他很有特色的一点， 你看看这个点， 你看看， 对， 开一个深夜咖啡馆 会不会没有人去喝咖啡？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因为有深夜食堂，有深夜酒吧， 我还不做点别的呢。 对,、啊、 对不对、是吧？ 对，对，日本人是这样，他会把他所有的东西分得很开。比如说日本在喝酒的时候是绝对不是会吃饭的，所以他有那么多 居酒屋只喝酒。 大家如果比如说大家聚餐嘛，那他们经常会有好几波，比如说第一顿一定是吃饭，大家吃饭的时候就是去专心吃饭， 对。 然后喝酒呢就是专门去喝酒， 专心喝酒。 对对对，然后他们因为是这样，日本人呢他非常注重这种食物的这种享乐感，他认为吃东西是一种享乐，喝酒是另外一种享乐， 体验。 他们要把它分开，可以体验两次，都可以体验到最极致的那个状态。 是的， 对对对，它不会混在一起。 了解了， 对， 不错。哎，看看这个深夜咖啡馆，这个还是不错的。 不错啊，你没有啊，因为你就想那个打烊的时间嘛，没有深夜咖啡馆，因为咖啡因的问题。但是你可以去坐坐嘛，听听故事。哎，我要开一家。 如果是 我要 你开一家，开一家，我跟你说， 我的不行了， 就在无印良品旁边。 哎，真的。 真的 档口还有没有？ 先看看档口多少钱。 生活是有非常非常乐趣去发现的。我们在自己平常生活工作也许会比较习惯或者乏味的地方，去一个鲜活的地方感受的话，你会觉得生活的乐趣会特别的多。 对， 当你回到这个城市，回到你熟悉的街区的时候，你会发现更加美好和真实的自己之后呢，可以开辟出新的天地和工作效率。 对， 是的， 这个很重要。 对 不对？不能出去一趟白出去吧，对吧？ 对，一般来说出去一趟回来就会觉得哎更加对更加的轻松，然后呢更加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 等待下一次的出行。我们就是这样循环，要良性循环起来。 是的， 对吧？没有比较就没有差异化。其实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的，就是没有比较就是没有差异化的，对不对？ 是的，其实这个倒不是说好与不好，只是说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是的， 是 的，是 的，是的。我们希望呢，姜炳仁同学，经常在路上的时候，第一要注意身体健康，第二把自己他对食物的美好以及咖啡的文化多带到节目当中来， 还有生活方式的这种分享。 是的，是的，希望你永远的笑颜如花。 好，谢谢，谢谢， 下次再来。 是的， 非常感谢。 这个咖啡一杯里边有非常多的情绪的哈。 对， 哎呀， 深夜咖啡馆开起来啊！对，马上的一杯咖啡能给你唠一个小时， 十分的期待了。 对， 对对， 赔了， 赔了那得干 啊！谢谢， 没干怎么知道赔你 啊？是是是，加油！ 我给你煮嘛盐咖啡豆啊，且可以可以，你可以给我盐咖啡豆，可以可以。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